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当我们坐在课堂上发呆，老师的声音越飘越远，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毕业是遥远的，不可想象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身在何方。窗外的树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飞过，然后粉笔砸中我们的头，老师让我们罚站，站着听课，同学们在窃窃私语，窗外的树叶滑落，没有人注意到时间那么仓促。再次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又特别希望重新来过。 把烟熄灭了吧，对身体会好一点，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，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，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，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。把窗户打开吧，对心情会好一点，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。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 身边。 当你love me, love me.

怪，搞不懂的心太多，其实很简单，比别人多一点的浪漫，就算没有烛光晚餐，只要有你在我耳边说晚安，我真的真的好喜欢，去哪里都有你陪伴。我是个不懂女孩，我需要慢慢的爱，我最近要你走开，我先说心里要你给我抱抱抱抱抱抱。我是个猜也猜不透的女孩，有时候牵你的心我躲不开，有时候是恶魔要到你真爱，我要你说爱不爱爱不爱，我要你说爱不爱爱不爱爱不爱。 很会演戏的郭采洁，我一直很喜欢她的机灵劲儿啊，她身上有一种做演员的天分，唱歌也不错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《爱不爱》，两个人爱的过程和方式，可能外人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呢，爱不爱一定一眼就能够看出来。相爱的人举手投足间都是关切和溺爱，眼神里面都写满了期待。所以爱是装不出来的，即使是完美讨好的假动作，也会被敷衍的眼神出卖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迪克牛仔老爹，《麻辣男人》。 决定饮好咖，管他生命的酒多么辣，当酒精发作我们开始唱歌，天塌下来都不怕，忘掉了理想什么都不想， 饮啦， 谁来叫我都不回家， 再来一杯朋友，醉了世界比较大，唱首情歌骂一骂，反正唱歌也没有办法， 那明争暗斗我们没有办法， 谁说姜是老的辣， 不如就三五好友，不如就忘掉工作， 小酒醉来醉来醉来醉来 醉来，唱一首 唱一首 麻辣辣的歌， 辣的歌 喝一口 麻辣麻辣麻辣的酒， 趁着感觉在升华，我们找个酒泉划一划， 我们就连叫到跨上了更高， 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忘掉了工作什么都不做，领打阎王老二我才是老大， 最后一杯朋友算了， 不要再挣扎，男人注定做牛马，只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不唱歌喝酒还有什么方法，可以快刀斩乱麻，叫几个酒肉朋友点几首男人的歌， 小酒醉了醉了醉了醉了醉了， 唱一首 唱一首 麻麻辣辣的歌， 辣的歌 喝一口 麻辣麻辣麻辣的酒，也要喝心情坏也要喝， 怕什么，这世上除了老婆还有什么杀得了我， 唱一首 什么什么

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去珍惜，而我们很容易因为他而难过的人，我们要学会放弃。 终于，你开口向我诉说，他有多。